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要介绍女诗人。 系啊，而且系一个都即系背景几特别嘅女诗人啊。咁就系杜嘉琪小姐。 嗯。 咁其实杜嘉琪小姐咧喺十几年前啊，即系桃李满天下嗰阵时咧、一个系佢喺中大咧就教诗歌写作嘅堂嘅，同埋咧喺佢嘅。即係影響下啦，嗰陣時中大嘅吐露詩社好活躍，出咗好多詩人。依家好多即係依家嘅詩人作家，比如鄧小華啊等等一班年青嘅詩人咧，都係嗰陣時佢嘅學生嚟嘅。咁但係佢更多嘅學生咧，嚟自於佢有一個即係我覺得都幾大嘅成就，就係佢搞一個網站叫新詩通訊站。咁喺1996-97年嘅時候咧，嗰陣時係冇乜嘢類似嘅網站嘅香港，即係文學網站係極少。 嗰陣時， 其實成個中國都係咧、中港台都係好少嘅嗰陣時。網絡時代初始之時，竟然咧佢咁有先見之明，搞咗個咁樣嘅網站。雖然咧都係即係只係更新佢嘅文章啦，關於香港文學、關於香港詩歌啊等等嘅文章，但係一個禮拜一次， 哇！ 所以影響都幾大㗎。我覺得佢。即係令到嗰陣時嘅年青讀者咧，即係將個注意力集中翻嚟，比如香港詩歌啊，或者同代人嘅詩歌去入邊去。 嗯嗯，而家仲係可以搜尋到呢個通訊站㗎嘛？ 應該我前兩年咧，我為咗揾一篇文咧，我仲上到去嘅，唔知依家仲存唔存在？應該咧就冇人去惡意停咗佢，應該仲喺度。但係當然啦嚇，杜嘉琪小姐好耐冇更新佢啦。咁其實杜嘉琪咧，佢出完。佢嗰本《詩集女巫之歌》之後咧、其實都沉寂咗好耐，咁我哋都比較少見到佢新作。嗰、那個網站咧亦都好少更新，但係間中見到佢咧，咁咧我哋都仲會係即係談下對最新嘅詩嘅睇法啊，或者對依家香港詩歌咁嘅走向啊嘅一啲觀察啊嗰啲嘢嘅。 嗯，咁我哋今集咧就會介紹杜嘉琪四首嘅詩啦，其實都係來自呢本詩集啊，《女巫之歌》。 係啦，佢唯一嘅詩集咁話寫咗，其實寫咗十幾廿年，入邊佢精選出20首詩，咁呢本詩集真係一本好。精當嘅一本詩集嚟嘅，咁《女巫之歌》咧，咁個題目都即係暗示到一啲嘢啦嚇，當然係一個女性主義嘅立場啦，但係呢個女性主義咧，又唔係話係嗰種好。彪悍嗰種女性主義嚟嘅嚇，唔係嗰種戰鬥型嘅。咁佢女巫咧係有佢嘅誘惑力喺入邊，甚至有佢嘅所謂嘅毒性喺入邊嘅。首先我哋先聽一首咧叫做《關於禁欲》。 关于禁欲，杜嘉琪。你把猫禁锢在铁笼内，那是一只黑屋里的黑猫。然后你走开，然后你去逛花市，然后你去看马戏团。但是只要一瞬斑纹闪过，就惊醒他的竹须，他撩起你的长发，斯摩婆沙，你颈后。隐蔽的泥白肌肤，你的指尖还向你追杀，光滑无皮的苦色，你喉头紧缩，哽咽像一声低呼。总有一对变幻不止的瞳孔，在最黑夜的角落，仍是最原始的你。所有的黑色，你都无力抵抗；所有的呼唤，你止步以沉默。你起身。在铁笼上加一把铁扇，你感觉一种穿透的刺痛，你变成一条被猫咬在嘴里的鱼。 点解一本我话充满诱惑嘅一本诗集咧，由禁欲开始咧？咁其实呢首诗头先大家听啦，佢将欲望咧比喻为一只猫啊。 咁成首詩所謂禁欲，其實咧佢你覺得係佢喺度誘惑緊你啊，即係渲染緊慾望嘅魅力所在，慾望係幾禁？佢用啲好細微嘅描述，摩梭啦、婆娑啦、尼伯肌夫啊、啊無四啊等等，即係佢係用描寫貓嘅所有嘅最細膩嘅一啲修辭咧嚟描寫慾望，即係其實當然咧都符合我哋，即係假如我哋係一個想要禁欲嘅人，其實咧往往你要禁欲，你越唔想要嘅嘢，其實係講明你心入邊最想要嘅嘢。 係，哇，仲要話黑貓喎、啊。 係啦，其實黑貓呢個意象咧喺文學史上邊一般都係代表慾望嘅，代表一種引誘嘅。但係呢首詩之所以咁特別咧，就係、是、佢最後咧，佢係只黑貓係捉住咗佢啊！佢越要困住只貓，呢只貓反而咧喺最後一剎那咧，係你俾呢只黑貓即係咬喺佢嘴入邊，你變咗一條魚。即係其實都有少少，我令我諗起一部電影就係、是《幽憎》，即係你係越係去抵擋呢樣嘢，最後咧可能仲被即係仲被佢捉得更緊。咁、啊、其實呢首詩，我覺得佢最精妙之處係佢中間嗰段對貓嘅描寫咧，係非常之係，我覺得係女作者先寫出嚟嘅。即係貓，貓本嚟就係一種好陰性嘅動物啦。即係如果係男性作者去寫貓咧，可能係寫唔出呢種魅力出嚟嘅。 係因為入邊都見到貓，譬如佢嘅觸搔啊、痛恐啊。佢嘅叫法啊，咁樣 係啊，當然呢首詩你可以從兩面去睇嘅。如果你真係一個想禁欲嘅人，你會覺得哇，呢只貓真係魔鬼嚟嘅。但係其實如果你根本你就係呢條魚嘅，你就係甘心被呢只貓所捉住嘅魚。 係啊，呢首就係關於禁欲啊。咁下一首要介紹嘅詩就係《某詩歌研討會後》 啊，《某詩歌研討會後》杜嘉琪。翻修后的古老教堂倒也整洁，我却探望窗外对坐的残破庙宇，阳光像一只鸽子栖息在瓦檐上，室内微风消不去初秋延留的沉郁。众人发表对诗歌各种的看法，有些新颖，有些陈旧，午后的气息奄奄，阳光像一只老猫卧睡在瓦檐上，天花板垂下的风扇慢慢地旋转。会议结束后便是照团体像，我不安定的眼光望过摄影师肩膊，看见黑白近黄的教会历史照片挂在新拆的白色粉墙上。朋友坚持要到广场一游，只为那是代表性的地区名胜兼古迹，在只剩一面墙的古老建筑前面，有无数鸽子自由的飞翔。我们随手把诗集放在阶梯上方，也有游人好奇的观望。顽皮的风吹起一张张的书页，阳光趁势把诗集浏览了一片，有些写得好，有些写得不好，我想阳光并不会介意。 某诗歌研讨会后呢，咁我一边读呢，我都一边都真係微微笑嘅。因为当然啦，你又联想起啊杜嘉琪小姐嘅学院背景啦，咁、我諗佢都参加过唔少真係呢种研讨会嘅。我都参加过唔少，其实你只要参加过呢种会议呢，你都会领略到诗入面所描写嗰种可笑啦，真係好多人喺度讲诗讲诗讲啊各种各样嘅对诗嘅臆想。但係呢你会发现入面呢个诗歌研讨会入面呢个可能是唯一嘅诗人就係、是、杜嘉琪呢，佢係不断咁样走神，佢又睇下阳光，又好似隻猫咁样又睇下个风扇，咁佢根本就唔係去思考所谓研讨啊。但係呢佢所唔思考研讨，佢反而係思考咗诗歌本身，就好似佢入面最后所讲，佢话阳光将本诗集睇咗一次，咁有啲写得好，有啲写得唔好，佢觉得阳光系唔会介意嘅， 其實喺詩歌研討會或者喺我哋呢種世俗入面咧，對詩歌呢種即係評定嘅制度啊，我哋成日都會話：哦，呢首詩係好詩，呢首詩係壞詩，或者呢首詩係勁過呢首詩好多喎、哦。咁樣其實呢樣嘢咧，對於一個真正嘅詩人嚟講咧，係冇乜意義嘅，可以講就好似對於陽光嚟講，陽光佢就咁懶洋洋咁樣照喺萬物上邊，萬物對於佢嚟講係好平等嘅。其實我同阿杜嘉琪咧都經常有談詩嘅，我覺得有一樣嘢咧，我好中意佢嘅，佢都幾寬容嘅，即係對唔同嘅風格嘅詩。咁我諗呢首詩都有啲似佢睇詩嘅態度啦。而且咧有一樣嘢咧，我覺得我哋有啲共識就係、是，我哋會去睇一首詩嘅時候咧，會話呢首詩係唔係詩，而唔係話呢首詩係第一流嘅詩、第二流嘅詩。咁其實係唔係詩之後咧，就係、是、我覺得唔存在第一流、第二流嘅。即係只有真嘅詩同假嘅詩之分， 哇， 對於我嚟講， 但係點樣分辨嗰首係 咪詩 咧？ 係啊，這個嘢真係冇乜具體嘅，即係科學標準嘅嚇。咁可能真係憑經驗啦，即係可能有啲詩寫得好好。吓、啊、写得即系技巧好丰富啊，好又多引用典故啊，又有嗰样所指嗰样所指啊。但系我会判定佢系一首假诗，因为你能感觉到咧嗰、那个诗人嗰种匠气去制造佢。但系比如话好似杜嘉琪呢本诗入边好多诗咧，其实我哋睇落有时会觉得哦都几简单嘅，有诗几容易明嘅、嗯。但系你又觉得佢嗰首诗真系系真诗？点解系真诗咧？你会感觉到佢嘅作者咧系真系去细味过啊呢入边嘅旷味啊，即系人生嘅旷味又好啦、嗯，文学嘅旷味又好咧，先可以写出嚟。就好似呢首咁样，即系我谂唔系写过好耐嘅诗嘅人啊，系写唔出。对于阳光嚟讲，有啲写得好，有啲写得唔好，系阳光系唔介意嘅呢样嘢。因为咧，刚刚开始写诗嘅人咧，系好介意嘅，好介意佢首诗写得好唔好，好介意人哋点样去睇佢嘅首诗。 嗯嗯，不过呢首诗好得意，佢入边成日都提住呢个建筑物 嘅。系啊，呢、這个建筑物其实系一个巨大嘅隐喻喺度嘅。佢入边咧，比如话佢话佢咧，即系开完会咧，好无聊就要影团体相嘛。 系啊。 咁佢只眼咧就冇望住嘅摄影师，当然系冇望镜头，佢直接越过咗个镜头去望后边咧，墙上边挂住嘅教会嘅历史照片啊。其实呢个暗示紧一样嘢，好似啊，对于历史嚟讲，我哋呢个会又算得乜嘢？或者係我哋呢個當下嘅合影，將來都會變成牆上嘅呢張相。咁呢張相咧，都係你呢首詩根本就係冇法子去深究呢張相係關於乜嘢嘅，入邊有啲乜嘢？呢張相對於呢個教會建築嚟講，其實係一個可有可無嘅一個點綴。而呢個教會建築咧，對於宗教嚇，對於信仰嚟講咧，又其實係一個附加物嚟嘅啫。即係當然我哋都有講，即係如果你心入邊有信仰嘅，你可能唔去教會，你都係一個好好嘅信徒嚟嘅。咁就好似呢首詩入邊，如果你一個詩人嚟講，你嘅詩俾唔俾人哋研討咧，其實係唔重要嘅。即係呢個研討會就好似一個被翻修過嘅教堂咁樣。其實佢對於信仰嚟講，佢只不過係附屬物嚟嘅。 系哇，估唔到一首诗入面可以包含咁多嘢系嘛？跟住落嚟听听《空屋》。 《空屋》，杜嘉琪。我的屋子立刻消失了，在我背后，在我离去之后，在另一个时空内，它像平日一样恬静的过着家常生活。我的所有都在屋内。躺在沙发上是昨夜脱下的外套，在架上互相推挤是多年来买下的书，护照和零钱各具抽屉一角落，音响内一张未听完的 CD， 喇叭还不断回味着某几句歌词，他们都一致认为，当他们聚在一起，就比我的五官更接近我的面貌。当我兴起回去的念头，屋子就又在地球上出现了。兰花莲子倚在窗前，和街灯一起守候过路的身影。夜风一逢一逢的吹，屋子闭上眼，张开毛孔，体会穿体而过的清凉。他们都竖起耳朵，细听我的脚步。当我开了锁，按下灯钮，乍放的光明换回熟悉的秩序，家具物件们一起涌向我的视线， 吱吱喳喳的问起许多存在和身份的问题。 啱啱听过就杜嘉琪嘅作品啊，《空屋》。 杜嘉琪嘅诗咧，即系对建筑有一种敏感喺入边嘅。其实除咗呢首《空屋》同头先嗰首《翻手嘅教堂》啦，其实佢本诗就入边有好多关于地盘、关于建筑工地啊、关于桥梁啊等等嘅谂法。我觉得佢未必系一种即系符合一种所谓后现代嘅咩空间思学啊等等呢啲嘢嘅。我觉得就系一个诗人咧对一个场所嘅敏感。 嗯。 咁当然咧会令我谂起即系女性主义有一句话好重要嘅话咧，就系、是、一间自己的房子啊嘛。系啊，我哋前两集都有提到过啦。系啊，对于杜嘉琪嚟讲，一间自己嘅房子就好理所当然啦。咁佢系一个好独立嘅女性吓、啊，自己系喺学术界啊又好，喺教育界又好，都有自己嘅位置，有写诗。咁其实呢间空屋咧，反而咧系入边有一种好玄妙嘅嘢咧，就系、是、话。到底是呢间屋的主人决定了呢间屋咩面貌，但是你的屋决定了你是咩面貌呢？入面有一句话呢好有趣，是非常有哲学味道的，就是说当他们聚在一起就比我的五官更接近我的面貌。这个他们是指他屋企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各种 CD 啊书啊这样。其实呢这里你要做社会学分析又得的，你说真的其实人是比社会附加意义来决定他自己面貌的。咁当然呢度亦都系佢自己去选择呢啲即系所谓嘅文化载体啊嚟决定。但系到底系咪真系决定到呢？咁其实对于佢嚟讲又唔系喎。佢话当佢离开咗之后，离开间屋，间屋就会消失。呢、这个呢令我諗起呢顾城嘅一句诗啊。顾城呢十几岁嘅时候写一句诗话，佢话当我合上双眼，世界就和我无关。 嗯 啊，当然呢个系好所谓唯心主义啊，但系事实上你谂谂又好似真系咁，你合上双眼之后，你就完全系属于你自己，就好似你离开咗呢间屋之后咧，你啲屋嘅附加嘅呢啲所谓嘅文化意味咧，又好似同你无关咁样。但系最后，当佢翻嚟屋企开起灯之后咧，呢啲家具咧。佢好似寫緊一個童話咁，啲家具圍埋佢就開始吱喳喳咁樣討論緊呢個存在和身份嘅問題。呢度有啲諷刺嘅，有啲反諷。我覺得佢有啲諷刺呢，即係有好多文化研究呢，即係成日都喺度即係執着於某樣嘢嘅隱喻啊，某樣嘢嘅象徵意味啊，咁然後忽略咗乜嘢先至係呢種文化嘅主人。即係呢個人嘅本體係點樣。 好，跟住落嚟呢有下一首就係痴如。 痴如，杜嘉琪。痴如在他手掌里无助的躺着，柔滑润泽，重现十七岁少女肌肤的回忆。凸起的腹部曲线又分明是成熟妇人体态，晶莹而空洞的眼神仍残留几分母性的温柔。他记起刚在菜市场水产摊位上鱼贩的利刃划开痴如白肉般的肚皮，刀锋过处滴下一串血水，破口流出一大团黄沙似的鱼卵。那天早晨醒来，床铺无端多了一滩血，尚未领略胭脂的清水念那几天会特别的清白，更难忍受的是肚子里几把锥子似的刺痛。留着朴素的发型，穿着校服，坐在古旧的课室，听老师教诲苦尽甘来的人生意义。他却注意到老师三寸幼细鞋跟和唇上鲜艳口红。那夜朝帐直流带来造物者的指令，今夜就是今夜，水中各类生物必须交配。乌贼竹苏急速颤动，合跳一场动情伤人舞。所有的红鱼灼灼紧追在痴鱼身后，在间歇性的迎佢间等待最好的雄性机会。随呼吸急促，他身体之内也有巨浪阵阵拍击，七彩的珊瑚集体喷出卵子，景观壮丽，像满天花雨。 痴如呢是他成本诗集的压轴之作啦，亦都是最长的一首诗。咁头先大家听呢都可以听到好细腻咁样去描述緊即係一条鱼同一个女性嗰种共生。当然啦，佢哋係互相比照住嘅。 女人呢可能在一些傳統的敘事裏面都會被比喻成魚，因為魚呢就好像其實在聖經的典故裏面，魚是跟耶穌是同構的嘛，是一種沉默受害的事物來的、啊、即是你殺了它它沒有聲出的，在這裏面呢它除了這種、受傷害的表述裏面呢，即比如說它說它去買魚的時候，這條魚令它想起它17歲的時候的肌膚的回憶的時候、嗯、但同時呢佢又係被魚泛至劏開，正正係因為呢個劏開呢先反而係證明咗佢係一條雌魚， 因為有魚鱗。 係啦，即係女性嘅身份係因為傷害而建立㗎喎，呢入面好吊詭嘅、嗯、你唔受傷害你意識唔到你自己係一個女性，但係你受傷害呢你展現出嚟嘅呢係你作為女性一個豐足嘅嘢嚟嘅，你嘅魚鱗係對於你嚟講，既係你建立你一個母性嘅身份所需要有嘅嘢啦，但係同時咧，佢當然係又同其他嘢有關，比如同啊、生殖啦，甚至同性愛啦，後邊所提到嘅性愛，雄魚對雌魚之間嗰種侵犯又好，或者係一種互相嘅滿足又好，通通咧都源於最初個傷害。喺嗰個傷害入邊咧，你去揾翻你自己嘅存在。所以呢首詩咧，我第一次讀嘅時候，我已經都幾受佢震撼嘅。即係因為你一個男性嘅作者咧，係冇咁敏感於呢種被傷害嘅。 係 啊，因為呢個世界當然我哋知道，男性係始終都係有好多有利嘅地方喺入邊。即使係書寫入邊啊，男性嘅書寫咧，往往都係咄咄逼人嘅。是一种切入的世界。在这首诗里面它是一个被世界切入。这个切入呢就以这个鱼贩这把刀开始一路地切入。包括甚至是它后来呢那个月经期那种痛啦、它又是跟这条鱼一起相关联的。也都有来自同性的伤害。它写到一个女性的老师，它去教诲它的人生意义的同时呢，它自己呢的选择又是另一种选择。但是到最后呢，他是肯定返他自己呢种潮涨潮退，当然是同呢个经期有关啦。潮涨潮退入面呢，他一再一再咁样確認返他自己嘅存在。最后呢都几有意思嘅，就话他冇去做到好多女性做嘅嘢嘛。最后几句他话啊，他冇为家人做过一餐晚饭又亦都冇真係喺子宫孕育一个小生命。但是呢佢始終咧係遵從緊咧呢個月亮嘅圓缺啊，係、去確認翻佢呢種女性嘅記憶喺入邊。 係，其實呢一首詩令我諗起咧黃碧雲嘅作品。黃碧雲有陣時試過講，其實講話學佛蘭明高舞，因為痛先至感受到自己四肢嘅存在。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我睇黃碧雲嘅時候咧，我又真係有諗到魚呢樣嘢喎，我係諗到咧。美人鱼公主，美人鱼公主呢佢为咗获得一对脚呢、你记唔记得，即係佢话佢行一步路都会痛㗎嘛。咁呢个舞者又系呢个女性嘅舞者，每跳一步呢都系痛，但系呢个系佢要嘅。佢需要咁样嚟树立起自己嘅形象。就好似呢度呢条鱼同埋呢个女诗人咁样，佢需要啊被劏开先至可以確证到佢系一条鱼。是一条雌鱼。 是，咁我哋今日咧就介绍咗杜嘉琪嘅四首作品，大家有兴趣咧可以睇翻佢嘅诗集《女巫之歌》。下一集咧再介绍另外一位诗人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